这样我们成为一颗发光的星球，终于能够为自己这样一个梦。当我回过头看看我，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，那光就是我。想起了小时候睡觉前熄了灯之后，偷偷点亮不睡的被窝，也许你眼看本小说读封信点亮了宇宙，想象中我飞过了星空， 幻想着那许多不一样的我，到世界每个角落，跌跌撞撞不算什么，想到快乐真的贴近了梦，梦境中自己掉进一个孤独的黑洞，在无止境的夜晚埋伏着野兽，有时当我有点寂寞，哭过了以后怀疑没有人懂我，虽然我带着一点摸索害怕的伤痛，却只有自己能够推着自己走，发现还有人陪着我，我看着前方黑暗的尽头，有光在等我， 经历了这么多风和雨，湿透了衣袖，迷雾里头隐约有彩虹，四周的喧嚣，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不看好，有人嘲弄也有人感动，站在我泪光背后有一个梦，他从来没放弃我， 一个一个渺小萤火去成我们却能点亮，我是自己的未来，是自己的光，有时当我有点寂寞，我看看身旁，直到还有人懂我， 就这样我们成为一个发光的星球，终于能够为自己照亮一个光，当我回过头看看我，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， 那光就是我。 前面那道光，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坚定的自己， 坚定的自己，直到和你相遇， 直到和你相遇， 知道有人懂我， 知道有人懂我， 凝聚力量， 凝聚力量， 一同向前。